尼日利亚全国金日成金正日主义研究委员会和贝宁金正日将军万岁金母会、贝宁全国主体思想研究委员会6月8号分别发表声明和联合声明，表示谴责南朝鲜傀儡集团集体引诱并绑架朝鲜公民，对他们干出进行怀辱和欺骗、威胁和恐吓等各种卑鄙行为的反人道野蛮罪行。